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火车呢，曾经是我们出门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出门会选择乘坐更为便捷的飞机，因为飞机真的会节省下很多时间。但有的时候呢，我还想和你再聊一聊火车，尤其是我们刨除动车呀，还有那些个高铁什么的，这种速度相当快的火车，我们就放下心去感受一下那种老式的火车，感受一下那老式的火车站，最文艺的火车站，去品味一下怀旧的温暖时光。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将带领大家去乘坐那些最文艺的火车，感受那些最文艺的火车站，一起追寻那些承载着往事的列车。最近呢，阿尔山旅行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地点了。那这一次呢，在盘点最文艺、最美丽的火车站当中，当然也有阿尔山这一站。那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到这里的时候，你能否乘一趟火车前往呢？满载着你的期待与向往来到阿尔山的火车站，你会发现这里是一幢东洋风格的低檐尖顶的二层日式的建筑。它呢建于1937年，它的一层外墙的周围是用花岗岩堆砌而成的那种石墙，在楼顶呢是用褐色水泥来涂盖的。整个火车站保存仍然是完好的，而且尚在使用当中，是内蒙古的重点文物。而且整幢房子的框架外墙呢，都涂上了绿颜色。 中间的墙体是黄色，框架是绿色，非常的复古又非常的田园，而那种日式的尖顶屋呢也很有年代感。很多去过阿尔山火车站的朋友都会说，这个小站非常有亮点，感觉有点像瑞士的火车站，尤其是在黄昏时分站在站台上看夕阳，太有感觉了。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阿尔山火车站的图片，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它。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云南蒙自县的碧色寨火车站。蒙自县呢，很多朋友都应该知道，爱吃过小米线的最原始也是最正宗的米线就出自云南的蒙自了。很多朋友都应该听说过云南有十八怪，当中就有两怪，一是火车没有汽车快，二是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这通国外的铁路就是滇越铁路了。而提起这条滇越铁路呢，那就必须要说一下这个碧色寨了。碧色寨的火车站是非常有特点的，火车在这里北上可以到达昆明，南下可以到达越南。碧色寨火车站呢，它的独特的法式建筑风格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到此游览。滇越铁路是1910年建成的，碧色寨火车站也成为了这条铁路的核心枢纽，是中国最古老的火车站之一。而当年呢，也是采用了法式的一些建筑，现在仍然使用当中，非常的有特色。下一个要为大家推荐的特色火车站在青岛。青岛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了，可能很多朋友很难想象这里还会有那些文艺复古的风格的火车站。没错的，在青岛火车站中呢，有一个中西建筑合璧的产物，它呢就是青岛市区的南区的火车站。这里的建筑风格是德国文艺复兴风的，风格非常独特，距海岸线仅有300米。如果说交际铁路沿途当中的中小车站是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产物的话，那么青岛站则为纯粹的德国文艺风的作品。据介绍呢，青岛新火车站在2008年8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了。新火车站的建造呢，创下了四个中国之最，唯一仿欧式的火车站，风雨跨渡桥最大的，还有地下候车室最大，也是全国最高规格的贵宾室的。青岛站虽然是一个全新的火车站，但是它仍然沿用了当年的这种欧式风格的建筑，也一跃让青岛站成为了全国最牛火车站。那有空去青岛的话的朋友们呢，可以一并欣赏一下老式火车站和现在的仿欧式的火车站。 Keep chasing, keep chasing.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要为大家推荐中国那些最怀旧、最有文艺气息的火车站。其实这也勾起了我的思乡情结，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的故乡是在黑龙江。那在我们黑龙江呢，我要是坐火车来北京，我会途经两个特别有特色的火车站。那一个站就是横道河子站，还有一个站叫做亚布力。接下来我也要把我家乡的这两个火车站推荐给好朋友们。 有没有鸽子飞翔？ 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镇呢，在100年前是俄罗斯人的天堂，俄罗斯人在这里留下了太多的印记，而横道河子火车站也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建筑。它双层白色的站台楼，两座红砖的塔楼立在两侧，目之所及，独树一帜，夺人眼球。而在火车站的背后呢，便是高高的山林，一眼望去，感觉青山绿树之间掩映着这样一个童话般的建筑，真的是太奇妙，也太过美妙了。横道河子的下一站便是亚布力了。更多的朋友了解亚布力，应该是知道这里有一个世界级的滑雪场。亚布力呢，属于黑龙江省上智市，它是我们国家首个滑雪场火车站。它的外观呢，就如梦幻的欧式城堡，它是采用了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尤其是在冬天下完雪之后，积雪反射了阳光，再照耀到这样的一个火车站当中，整座站啊都显得是晶莹剔透，火车在此呼啸而过，闯入了童话世界的神秘之境。在东北呢，很多建筑都会受到俄罗斯风情的影响。那除了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和刚刚我跟大家提到的横道河子火车站和亚布力火车站之外，在旅顺口也有一个这样的风情的火车站，它的 这种建筑风格呢更为典型化。在辽宁省大连市的旅顺白玉山景区的西部，旅顺火车站造型就特别的别致，它是有着俄罗斯风格的木质的建筑物，建筑的造型呢简洁明快，是呈一个一字形的。立在入门口处的一个加设的门斗呢，中央的顶部则变成了一个穹顶的塔楼，而整个房子中间的这个房顶上呢，都是用了绿色的鱼鳞瓦，更有着典型的俄式风土人情。那中间的这一个点的突出，加上两边的一字形排列，显得这个塔楼既生动有动感，又很平稳。而站台上呢，现在仍然采用的是木结构的风雨棚构架，既复古又美感十足，与站台浑然一体。这个站呢已经在2014年关闭运营了，但是它的外观是值得欣赏的。 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那下一站我推荐给大家的是吉林西站。吉林西站建于1928年，是东北第一条中国人自建铁路的火车站。吉林西站作为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物，它既富含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底蕴，又有西方现代建筑的风格，堪称是我国现代化建筑史上的杰作。这个建筑呢也被很多的电影导演和画家所相中，比如说在刘德华主演的《天若有情之烽火佳人》，还有张东健主演的《2009失去的记忆》等一些电影当中，都曾在吉林西站取景拍摄，可见他的名声早已飞扬海内外了。 潮湿的味道，放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翻过 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我的主题就是为大家推荐那些复古的、具有文艺气质的火车站。接下来这个火车站呢，我也是曾经去过的，亲自到访过这里。这儿离北京不远，它呢就是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长城脚下的青龙桥火车站，也是目前保存最好的一座百年车站。 变成了哑巴，渐渐扯平了我们的当年。 青龙桥是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时的一个制难点，在这个难关口，詹天佑巧用了一个人字形的设计，解决了地势险峻的难题。而在这个车站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詹天佑建的著名的人字形铁路的尽头，每天都会有不少游客徒步几公里的山路慕名前来参观呢。下一个要去的火车站是在湖北省武汉市京汉街上的大智门火车站。大智门火车站是法式风格的建筑，是中国第一条长距离准轨铁路，也就是京汉铁路的终点站。它诞生时呢，曾是亚洲首屈一指、最具现代化也是最壮观的火车站，当时也是中国20世纪早期规模最大的火车站了。它的主体建筑，也就是候车大厅呢，建成的年代比较早，是中国近代铁路建筑尚存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 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 光。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去往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就是浦口站了。辉煌虽然不在，感觉它像是被遗弃者，但是它的历史是永恒不灭的。在江苏省的南京市浦口区，你是否还记得情深深雨蒙蒙那个离别的车站？它真实的存在于长江北岸的南京。而朱自清的《背影》这篇散文里，父亲艰难地翻过站台的情节，当然也是在浦口站。它的历史是永远不会被抹杀的。 再也没有北方。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况？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58集，这种恶性疟疾的发源地是印度旁遮普省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子，它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并且传染速度非常的快。如果在空气流动好的情况下，一天可以传染几百里地。自从那个小村子里发现首例患者以来，这种恶性疟疾便迅速的在印度传染开来，不到一个月便蔓延到整个印度，又从印度蔓延到整个东南亚一带，再以后又通过夏季印度洋上的西南季风迅速蔓延到我国南方一带。一个月以后，在京城地区也发现首例疟疾病患者，此后便经常不断的出现。这种恶性疟疾的特点是感染以后在人体内的潜伏期非常的长，而且发作剧烈。一般在感染以后发作之前通常要持续十几天，而且一旦发作起来，症状虽然和平常的那种疟疾差不多，